新闻整点听，整点听， 欢迎收听新闻整点听。今天是2017年7月11日，星期二。新华网消息，圆明园正进行历史规模最大的考古发掘。此次发掘自2013年开始至2020年结束，截至到目前，已完成22处景区的考古勘探，出土文物达50000余件。记者从北京市旅游委了解到，北京市旅游条例8月1日实施，条例首次界定民宿和一日游的概念，对于屡禁不止的非法一日游，最高可处罚10万元。六月麦儿黄，坐落在燕郊镇大石各庄村百年梨园内的麦黄杏正式成熟期，陆续会有其他品种的水果成熟，其认养界的游客在园内采摘可享受八折优惠。百年梨园欢迎新老朋友观赏、踏青、采摘，联系电话15931601398 1393601398。京东地区最大的樱桃园红柳樱桃采摘园5月13日开园了，品种齐全，营养丰富，美味可口的大樱桃，园内随便吃，出园按斤卖。这个夏天到红柳樱桃采摘园避暑乘凉，度假休闲，园区接待团体游客、自驾游客，详情请咨询153-4316-7959、153-2664-0057，更有超值优惠及礼品等着您。地址：西柳村红柳樱桃园。这里是新闻整点听，更多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清风袭来，树叶摇曳的流光里，有一棵树，有另一棵树的告白。时针游移，记忆里的夏天总与当下在同一刻度重叠。在夏天，我穿过了大街小巷，车水马龙。在夏天，我听见人声鼎沸，万物欢腾。我在夏天，我爱夏天。这里是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 水说，你看不见我的眼泪，因为我在水中。水对鱼说，我能感觉到你的眼泪，因为你在我的心里。 吃过多少苦，等黑夜过了又日出。 真爱终会是永远，经典总会被流传。等思念的情绪不经意间走入你我，让我们在歌声中翻开情感的纪念册，品味1033情感纪念册。 九点之后 FM 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你好，我是景真。今天的第一首歌是孙燕姿的《直来直往》。 人间地上在街上，风道路的两旁转小巷，在一栋被废弃的工厂墙上，哦，这也是时候单纯的愿望全白纱当新娘。嘿，我又绕到房间看一看，闹剧的电视墙在歌唱，歌词内容跟我的心情很像，哦，我一个人站在红绿灯前看天窗。我继续在街上晃一晃，花店的落地窗很漂亮，决定了感情应该走的方向。爱可以是一种习惯，单纯的喜欢。 有点难看就要放弃，几个是没有标准的答案，但仙人跳了你一定就得满足。 注意踩到狗尾巴，就像触电一样，千万别攻击别人最脆弱的地方，在餐厅打破玻璃杯也别慌张，岁岁平安保持仪态准备付账，就算看到恐怖画面心故作坚强，嘴唇发紫脸色发青，干脆扑到你肩膀，淡点感动就哭，好学着笑以免得内伤。如果男朋友偷瞄辣妹的口水，揍他几拳，扔他一百，问他懂不懂心术。

黄小琥的这首歌《热情的沙漠》，随后要听到来自杨培安带来的《说好各走五十步》。说到杨培安呢，他的声线非常的高亢，并且他有很多歌曲都是一些积极向上的正能量歌曲。今天要听听看这首《说好各走五十步》。 我们渐渐变得生疏，都习惯了自我保护，才打不开心里的窗户，越爱越不知足，总是有自己的顽固，争吵时都不愿让步，是相爱输给了相处，只好换个身份祝福。我们说好各走五十步，小步向前走了也不重复，把眼蒙住才能把你变模糊。我们说好别怪你当初，毕竟也算是珍贵的保护，不懂放弃投入，谋杀了幸福，不如退回一人的自己的顽固，争吵时都不愿让步，是相爱输给了相处，只好换个身份祝福。我们说好说好心里痛了也不重复，把眼泪忍住才能把你模糊。我们说好别怪你当初，曾经也算是珍贵的保护，不懂放弃不如抹杀了幸福，不如退回一人的谁的痛苦，爱却又一步步的回顾。明天说不好，我们又可以换个角度庆祝。Oh no， 还有什么礼物能够加入分手的远处？ 多少会有落寞的感觉，为那爱过的人不了解，想念还留在心里面。没有情人的情人节，以为收到安慰的卡片，想必爱过的心已发现，要我打开回忆的结。情人节快乐，快乐情人节，我只听见悲伤的音乐。情人节快乐，快乐情人节，把那忧郁的发丝轻剪。 情冷暖相知，欢迎收听天若有情，我是海妮。今天是7月11号星期二，农历6月18。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和限行措施。今天白天晴，最高气温37度，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25度，廊坊晴，37度到26度，首都北京晴转多云，36度到27度，近邻天津多云，37度到28度。以上天气信息来自中国天气网。另外，今天我市和首都北京的车辆限行尾号是3和8，请您遵照执行。 三河市卫计局120急救指挥中心提醒您，什么是全民急救体系？全民急救体系是以城市急救中心为转运中介，以社会大众急救、社区乡镇医院急救、急救网络医院急救为主体的三级急救体系。全民急救体系的建立和不断完善是急救建设的最终目标，人人为急救，急救为人人是急救建设的口号，这就是全民急救体系。感谢收听天若有情，稍后请继续关注其他精彩节目。 福利彩票欢乐无限，多种游戏多重选择， 双色球全国联销，奖池超1元，一等奖奖金可达1000万。 福彩3D三位数字固定设奖，一天一摊中奖快， 20选5，小盘乐透好中奖，1万元大奖乐开怀。 七乐彩中盘游戏，30个号码任选7个，百万奖次第开， 排列7，排列5，数字游戏讲顺序，开动脑筋乐无穷。中国福利彩票。 喜欢夏天女孩的裙摆， 裙摆摇摇像女孩的笑， 也喜欢男孩跳起来的扣篮的姿态，总有莫名的情愫在空气中发酵，夹杂着冰镇可乐和花露水的味道，在夏天遇见最好的我们，时间也仿佛是被调快的和弦，快乐蔓延在空气中，无边无际。 我在夏天，我爱夏天。这里是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 没在人群，没在生活，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因为1033。 鱼对水说，你看不见我的眼泪，因为我在水中。水对鱼说，我能感觉到你的眼泪，因为你在我的心里。 吃过多少苦，等黑夜过了又日出。 在哪儿终会是永远，经典自然会被流传。当思念的情绪不经意间走入你我，让我们在歌声中翻开情感的纪念册，品味1033情感纪念册。 广告之后，欢迎继续回来，这里就是 FM 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我是景森。今天接下来要听到的，这是张震岳带来的《自由》。 我知道我的歌词不是很好，也许不一定，我知道我还是一样爱着你。打开一瓶红色的酒，看着鲸鱼游来游去，是否我们都想要自由？我没有关系，你可以假装没事离开这里，一切好安静，我只是想把情绪好好压抑。到底谁会先说再见？我知道我一定不行，走的时候记得说爱我，爱我，说爱我，说爱我，难道你不再爱我？我的泪滴下来，你从来不曾爱我，为什么？为什么？爱情让人变沉重，没有人告诉我，原来不是我想象。不要回来，你已经自由了，我也已经自由了。 开这里，一切好安静，我只是想把情绪好好压抑，到底谁会先说再见，我知道我一定不行，走的时候记得说爱我，爱我，说爱我，说爱我，难道你不再爱我，我的泪滴下来，你从来不曾来过，为什么，为什么，爱情让泪更沉重，没有人告诉我，原来不是我想象，不要回来，你已经自由了，我也已经自由了。 正月的这首歌叫做自由，而接下来要听到弦子幸福未满的恋人。说到弦子呢，其实很多年前说到一直到现在在歌坛当中的并不算是一位特别高产的歌手，但是当年出道所发行的那些专辑唱片确实有让大家都记住他，声音非常的清亮。今天要听听看他的这首幸福未满的恋人。 回味泛黄的电影，有怀旧的美丽，你和我的笑声形影不离，当时谁先决定放弃，我早已经忘记，只记得装满泪水的眼睛像是流星。恋人啊，你挣扎过几次所谓的爱情，恋人啊，我也曾付出伤心，轰轰烈烈杀过的人，只希望深夜里有个人静静地听。幸福未满的恋人，为什么满身伤痕，拥有遗憾的我们会永远记得那段青春。幸福未满的恋人，眼泪让心更完整，有你陪我也好。 起，恋人啊，我也曾付出真心。往后夜里傻瓜的人，只希望深夜里有个人静静的听。 渴望行走在清澈湛蓝的天空下，畅快的呼吸健康清新的空气， 或者闭上眼，听潺潺的溪水在心间划过，让悦耳的鸟鸣在耳畔响起，最好在与蓝色的大海零距离接触，拥抱海浪、沙滩、贝壳、椰风，让压力和烦躁一扫而光。 广东惠州，深圳东进战略首站城市，深广惠一小时生活圈，出则繁华，入则宁静，让碧海蓝天与城市繁华完美融合，给您一个理想的家。看美景，吃美食，享受碧海蓝天。购房报销往返费用，惠州看房报名电话：廊坊0316715530，715530。详情搜索宜居惠州，关注置业公众号宜居惠州的宜是迁移的宜，惠是实惠的惠。 幸福与梦想是时充满幸福能量，听过去对未来的很多感动，小雪山后最美的声音伴随你我，音乐世界品味1033，我爱的 跳舞不爱跳舞，跟谁都没有冲突。我悄悄看你的，千个万个的快乐，把她变得美美很柔。我身体都还没热，也还够着喝够了再说。好多人听着看，是逗的野女孩，那欲望的火快泛滥成灾。坏就要这么坏，这世界太厉害，你带钱回家，只要你喜欢，不用说拜拜，不用说拜拜。不要理我，我就是不爱跳舞，不爱跳舞，不代表我会孤独。不要理我，我就是不爱跳舞，不爱跳舞，跟谁都没有冲突。首歌都一样，酒精也该被当燃烧吧。把音乐拆毁着，我还没想到对策，把它变得美美，累不累？好多人盯着看，湿透的夜女孩，那欲望的火快泛滥成灾。坏就要这么坏，这世界太厉害，你带钱回家，只要你喜欢，不用说拜拜，不用说拜拜。不要理我，我就是不爱跳舞，不爱跳舞，不代表我很孤独。不要理我，我就是不爱跳舞，不爱跳舞，跟谁都没有冲突。 不爱跳舞，随后听到的是今天九点末尾作品叮当带来的翻唱洋葱。稍后的时间会过渡到下一个小时的整点宣传以及广告的部分，待会儿接着回来，一会儿再见。 如果你眼神能够为我

FM。 一滴水说，你看不见我的眼泪，因为我在水中。水电鱼说，我能感觉到你的眼泪，因为你在我的心里。 吃过多少苦，等黑夜过了又日出。 真爱终会是永远，经典总会被流传。等思念的情绪不经意间走入你我，让我们在歌声中翻开情感的纪念册，品味一零三三情感纪念册。 十点之后，这里依旧是 FM 一零三三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你好，我是景森。今天十点的第一首歌是邰正宵带来的《相思如麻》。 灿烂的梦早已泛黄，那斑驳的誓言已簌簌风香，幸福的花早已风干，醉丧在墙一角不吐芬芳，朝来暮去轮流提转，单身单人闯寂寞如往常，你的影像在思念打晃，就算闭上眼不去看也难以减少幻想。空的心房止住忧伤，曾热闹的片段一幕幕退场，你的风向怎么去找，我追逐的步伐如今已满山，朝来暮去轮流提转，单身单人闯寂寞如往常，你的影像在思念发烦，就算闭上眼不去看，尽了力去抵挡也难以减少幻想。爱的牵挂不能放下，剪不断千千万相思如麻，一分一秒秘密的缠，我想我就将要无法负担，爱到慌乱不能计量，你不完千千万相思如麻，一丝一毫秘密的藏，我泛滥的真爱不曾将你永远不会明了。寂寞如往常，你的影像在思念发烦，就算闭上眼不去看，尽了力去抵挡也难以减少幻想。爱的牵挂不能放下，剪不断千千万相思如麻，一分一秒秘密的缠，我想我就将要无法负担，爱到狂乱不能计量，你不完千千万相思如麻，一

散。 音乐和啤酒，点燃夏天的荷尔蒙，踩着油门，车速120，让肾上腺素和气温一起飙升。白天追着蓝天白云，夜晚正着漫天繁星，在夏天上演一场冒险大片，让自己尽情释放。我在夏天，我爱夏天。这里是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 生活与梦想是始终满幸福能量，我听着过去与未来的很多感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和我，音乐世界品味1033，我爱的人。 广告之后要听听看，这是 JJ 林俊杰他的当年个人第一张专辑《夜行者》当中的主打歌，就是我。 这个寂静的夜晚，我想我一直都在想，什么是完美的感动？我想看到他的脸庞，你说不定也是一样，想要爱却害怕遗憾，你说不定我更希望我可以比你勇敢。在星空下的草地上，心事全都摊开让你看，满天星星睁大眼睛盯着我，想要说给他们说，他们看我都不管，我只要全部爱你的人就是我，对没有错，就是要简简单单，就是我爱你爱我，不需要啰嗦。我想你十几个夜晚，我想我一直都在想，什么是完美的感动，我想要开始流动，说不定也是一样，想要爱却害怕遗憾，你说不定也很希望 能给我交个朋友。 在星空下的草地上，心事全都摊开让你看，满天星星张大眼睛盯着我，想要说跟他们说，他们看我都不管，我只要全部爱你的人就是我，没没有错，就是要简简单单，就是我爱你爱我，不要啰嗦。在星空下的草地上，心事全都摊开让你看，满天星星张大眼睛盯着我，想要说他们说他们看我都不管，我只要全都爱你的人就是我，没有错，就是要简简单单，就是我爱你爱我，跟他们说他们看我都不管，我只要全都爱你的人就是我，没有错，就是要简简单单，就是我爱你爱我，不需要啰嗦。 林俊杰的这首歌叫做《就是我》，随后要听到的是容祖儿带来的独唱。容祖儿呢，我觉得她是一位非常有实力，同时也特别幸运的歌手。跟她同期出道，在香港被封为天后的歌手，似乎只有她一个人。今天要听听看她的这首歌《独唱》。 你真的很残酷，用消失来弥补，爱上你我看得哭。被感情的包袱，用执着来报复，你怎能自私做主？我很恍惚，不清楚，为何孤独却不会不在乎，其实 角变成了独角，爱情却一点也没少，遥远的你知道。

有时就我忘了爱的理由，把原谅当作享受。我受一千个伤口也不够，却还想再得一些温柔。这轮回没有出口，这轮回没有出口，这轮回没有出口。 生活当中好像我们经常会想要找到一个出口去宣泄一下自己的一些情绪，不管是好情绪或者是坏情绪。而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是金贵胜带来的《让一切简单》。 Oh, hey, yeah. 就想要去旅行，总期待快黎明，好能牵手看很多风景。最疯狂的想念是你还在怀里，已经相依，真爱从不必玩心理游戏，不怕太深爱了会弄伤自己，喜欢醉在你笑的眼睛。让一切简单，体贴成自然，当你坐的船也当你靠的岸。让一切简单，快乐成自然，把生活再平凡，可是生命不平淡。我的夜空飘 心和伤泪，两盏眉间去不回，剩下一片迷蒙境，梦醒只等悲哀。爱情的梦，爱情的梦，如今已消失。爱情的花，爱情的花，可今已枯萎。多少柔情，多少泪，夜雨流干心已碎。长夜漫漫，往事如烟，如今独自沉醉。 3D 奖金提高了，8月26号起 3D 游戏新玩法全面来袭，返奖比例更高，投注方式更多，奖金更高。福彩 3D， 中国数字型彩票游戏的领军者，中国福利彩票。 最幸福的事情就是有家人的陪伴。从金融街海景空域出来，悠闲的漫步沙滩，尽情的享受海风的吹拂，海浪的拍打，近处飞鸟盘桓，远处飞影点点，海天一色。在有马尔代夫之称的惠州四 A 滨海旅游景区旭苗湾，我也找到了值得一生去珍藏的人间胜境。

的背影轻声说，我爱你。 深入开展文明单位五个一的创建活动中，你还会觉得这段非常经典的旋律有些突兀吗？品味一零三三，与你携手从身边点滴小事做起，从我做起，崇尚道德，践行精神文明